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 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耳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方健大夫，同时呢，他也是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的副会长。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方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期可能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三代肺癌靶向药的话题哈。首先欢迎一下方教授，您好。 哎，您好。 嗯。 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跟您聊聊哈，这个可能很多关心肺癌的朋友都知道，肺癌有靶向药，这对于传统的这个化疗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哈，它能够减少这个副反应哈，而且我们今天也听到了，在三月份的时候，这个三代的肺癌的靶向药也进入到医保当中，这对于北京的很多的这个患者来说，肺癌的患者来说又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这个医疗的花费费用又降低了。现在是不是在您的门诊当中也是很多人特别的开心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 啊？没错，那很多病人因此而能受到很多的利益，而且那个即便是因为医保谈判入医保以后的价钱的那个降低，基本上从三代的靶向药从15000降到了5000块钱一个月，这样的话即便是有些人不能够那个不符合医保的那个资质，适应症进入医保，但是也是降费用，也是大幅度的下降了，等于说一个月减少将近10000块钱的费用。 所以这个从医疗的花费上来减低了啊。而更多人关心的是三代靶向药的这个疗效哈，据说现在有一些患者哈，就是一代二代我都不用了哈，我上来之后直接吃三代靶向药，有这样的患者吗？ 实际上如果在一线啊，我们只是说的是在4期的病人不能够做手术不能做放疗的这些病人里头，就是晚期的病人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这些病人里头，在有这个 EGFR 基因突变，有这个敏感的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中国人里，基本上中国人的肺腺癌里基本上有40%到50%的人都是这个靶向药的适应症，都是基因敏感的这个适应症 EGFR 基因突变的这样的适应症。在这样的4期病人里头，一代药、二代药、三代药都是并存的，但是目前为止的数据认为是三代药在一线治疗里是能够获得最好的PFS， 也就是说最好的无疾病生存期，也能够获得最好的生存期。生存期比如说从一代药物吃完了再去换三代药，有耐药以后，一代药物耐药以后，一代药物二代药物耐药以后，有 T790M 突变，然后呢再去改成三代药物，这样的病人总体来讲一代药物完了以后再吃三代药，生存期基本上是中位的生存，总的生存期基本上是30个月，30到31个月，也就是说2.5年左右的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一线就吃一代的三代的 TK， 那个比如像奥西替尼为代表的三代 TK，那么它的中位的生存期是38.67个月，就是38个月以上，也就是基本上是3年多的生存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使整体人群的这个中位的生存时间往后推迟了半年多。 这在医学的领域当中，虽然我们普通这个老百姓听起来说半年哈才，但是已经很大进步了哈。 对，它这个半年啊，不是说这个吃这个第一个治疗模式30个月31个月，然后呢第二个治疗模式是38个月，就认为就只是延长了半年。它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是一个中位数，比如说第100个人，那么第50个人活着的时间是从30个月推迟到38个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也就整体这个曲线是向后移的，那么就整体这个病人的到底获益了多少，远远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就是延长了8个月这样的一个7-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是一个中位的这个峰值的这个时间是往后挪了半年到7个月，但是获益人群要比这个 要比这个我们想象的这个半年要大得多。 就是第100个人和第99个人，他们的可能生存的更长， 对 是吧？ 对 对, 对，而且你使的是一个整体的概率的那个人群的往后移。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三代靶向药，因为随着医学和科学的不断的进步哈，我记得上回您跟我们来聊的时候，就来聊说我们现在这个靶向药的发展越来越突飞猛进了哈，这才几年的时间哈，就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哈。 上次来跟您聊的时候，已经三代。奥西西尼已经在市场上了，但是它没有入一线，而且它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公布，还没有入一线。现在那个它第一，它的数据公布了一两年了，然后那个也在我们国家，也在美国，在它的那个数据一公布，就一两年前就已经批了一线的那个医保，就是美国的这个医保了，这个适应症了。但是在我们国内呢，是3月1号才正式批这个一线的适应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当然那个已经吃上那个一代、二代靶向药的这个患者呢，也不用着急去换药，因为你吃着这个药，即便三代药总的生存是不错的， 嗯， 但是三代药物在一线治疗里头有效率也就是70%左右。你已经吃着一代药、二代药物，已经是有效的一个病人了。你这个时候不要再去换一个三代药，说我要去试试这三代药更好。但是因为三代药它再有效，它也是70%的有效。你已经吃着有效的一代药、二代药，已经证明对你是100%的有效的状况下，你就不要再去换一个对你来讲可能只有70%的人有效，然后我去把100%证明已经有效的药我剔掉，去换一个对我来讲可能只有70%有效的一个药物再去尝试这个药，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去更换。就是说你吃到他们耐药了，然后再去按照那个检测的方式再去考虑去吃三代的这个靶向药。 嗯，所以我觉得方教授您这个提醒特别的到位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一看进医保了，便宜了啊，我们老百姓就认为这个是高级的，就是我原来一代可能吃着的有效，那个是更高级的，我把这一代去了，我就直接要那个更高级的哈。 但是那个你别忘了，你一代、二代，你已经尝试了，是100%对你有效的药。你现在要去换一个只有70%，因为你还没有尝试三代，那有三代药，还有20%-30%的人是没效呢。 嗯、 那你要去把100%有效的药换掉，换成了还有20%-30%的人，因此有70%的人吃着接着有效，但是还有20%-30%的人，可能你换三代药它就无效了。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理解为一代有效，三代就一定有效。 对 对, 对， 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了方教授这个介绍之后呢，咱们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哈。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三代药进医保的消息之后，都觉得跃跃欲试啊，因为我们都希望享受更好的医疗的这个效果。当然，目前科学还是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哈，然后一步一步来哈。 对对对，效不更方，无效才改。 效不更方哈，方教授提醒的特别的到位。那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对于肺癌的就是靶向药啊，还是希望您给我们进一步的科普一下哈。这个靶向药跟传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看到，有些人依然会使传统的这种化疗啊，然后认为化疗的副作用大，但是医生还是坚持，既然有靶向药了，我们能够放弃原来的化疗吗？ 这个不能，这只是多了一种手段和多了一种武器的治疗。化疗药是干什么呢？是杀灭在细胞的增殖过程中的过程，比如它的装配零件啊，它的物质啊等等的，这些作用在这些上，使细胞凋亡坏死，这样的一个状况。而那个靶向药呢？靶向药是那个是信号传导的一个。什么叫信号传导呢？咱们理解为水龙头放水，这边这水龙头一放水，这个水就漫金山了。然后你这个也就是说，通过信号传导，然后使这个肿瘤细胞迅速增殖倍增，然后像肿瘤，我们都知道肿瘤是无限的增大、无限增殖、长大，然后呢，那个到处转移播散，这是恶性肿瘤的标志。那么这个肿瘤增殖、细胞增殖，它是需要有个信号传导，也就是说有个刺激它才能长起来。那么我们这个信号传导的这个通路被这个靶向药给断了，然后呢，这个细胞就没有指令了，它就不增殖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它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也只有这个靶点的这个 病人才能够对这个细胞增殖的阻断药、信号传导的阻断药才能够有效，所以这化疗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治疗手段。有这个增殖信号传导通路的这个表达的这些人呢，你可以通过信号阻断的药物，然后来使肿瘤不增长，但是终究有一天会耐药。当你耐药没办法的时候，还得换到传统的化疗药来去解决你后头的问题。所以它只是这些药物只是丰富了我们对肿瘤的治疗手段，而并不是说谁取代谁的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就不是说这是更代了哈。 对 对对， 这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平行的，是增加了治疗手段，而并不是说谁替代了谁。 嗯，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查个基因检测，是吧？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好多医生，也就是好多医生，因为可能照顾病人的治病着急，因为比如病人一来了，治病特别着急，急着想赶紧去做治疗。 嗯， 他没做检测，没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就吃上 靶向药了。 很多大夫就直接哎，反正也就直接吃上靶向药再说，你再去做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如果我是蒙对了这50%，你就接着吃；如果我没蒙对那50%，你就那个在那个时候等查完了再去换治疗。但是在最早之前有过一个临床实验，就是曾经去做过这样的病人，当时对这个信号传导通路的这个标志物这检测还不是特别意义很理解的时候，当时去做过。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先上来就去打化疗，打完化疗进展了以后再去吃靶向药，然后另一部分人先吃靶向药，然后呢靶向药耐药进展了我再去做化疗，这样的一个状况。当时并不是以基因检测为前提的，就是盲的这么一个交叉的这么一个临床实验。结果先吃靶向药的这一批人，先吃靶向药耐药进展了以后再去做化疗的人，他的中位生存期比先做化疗然后再吃靶向药进展的人，他的这个中位生存期缩短了2个月。所以说你要是说我上来就盲吃靶向药，然后等进展了不行了我再去做化疗，那么你意味着你的中位的生存期，也就是50%的生存期，要比正规按照规范的治疗的话要缩短2个月。所以你想想刚才我们说了三代跟一代之间费了那么大劲才延长了7-8个月的中位生存时间，你这就因为这个药物使用的顺序的不正确，就缩短了2个月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时间。所以我劝就是各位听众哈，就如果是有肺癌的这个，还是按照标准的治疗去做完了检测再去吃这个靶向，不要为了我当时一着急我就闭着眼睛我先吃着药，有个药我能口服的，我有个药我先吃着管它有效没效，以后再说，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治疗手段。 是，所以我觉得您说了这个实验啊，真的，因为我还真听说过有些人就盲吃的啊，就基本上现在已经基因检查很方便了，但是他也盲吃了。 对，但是基因检查现在的缺点是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 他不可能说今天查完明天就出结果，像咱们那个核酸检测似的， 是 几个小时就出结果了，这就解决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肿瘤这个基因检测基本上还要3-5个工作日，最你这个时间是可能是好多病人一急了，尤其刚得肿瘤一出治，这个家里的心情和病人的心情好都非常着急，觉得这个恨不得现在查出来1个小时以后就做上治疗，这样才合理。实际上肿瘤是慢性病，你早几天治和晚几天治对于病人的生存期是没有影响的。 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可能在您的门诊当中也经常会听到哈，就是哎呀方教授，那个化疗药听说副反应特别的大，而且全是毒性，杀敌1000自损800哈。 实际上没有说只精准的杀敌人的，现在好像很多时候都在提精准治疗精准治疗，实际上精准治疗也并不精准。我们比如说以基因检测为代表的精准治疗，检测完了使用这个药，它的有效率也是70%，也有30%的人是没效的。那你能说70%有效，那30%没效就叫精准？精准治疗是我查着有效了，那我治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有效。我说这个病人没效，那就这个病人就不能用这个药，用就没效，这叫精准治疗。你那个，其实现在精准治疗只是我们医生和各种各样的一个幻想。一 一个理想境界，然后能达到这种精准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你做不到。而且即便是靶向药也有副反应，原来我们认为靶向药副反应小，那只是跟化疗相比，化疗的一些难受和一些这些副反应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没有靶向药的副反应，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病人吃完了靶向药很难受，也难受的就是非常说不清楚，吃饭没味觉，皮疹、甲沟炎什么这个特别那个乏力等等的，这也是这个靶向药的这个相关的副反应。真正要长期吃，实际上如果有这些相关副反应的话，也不适合。就是说也并不是说是药三分毒，没有说只对肿瘤细胞有效而对其他没效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治疗还是要选择精准，但是呢又不能够说我们完全理想的就是说我认为有效就是用这个，没效就不用这个，这个我们还做不到。 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方教授，在您的这个实际门诊当中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比如说他身体不耐受这种化疗才会选择就是主动放弃化疗这个环节呢？ 我们一般看病人的评分，就是一般状况的评分啊，就是说这样会有一套评价系统，但是那个一般来也是看，比如说高龄的人，比如说80岁以上的人了，75岁、80岁以上，完了一般状况比较差的人，我们也不会给病人做这些化疗，而且甚至那个联合化疗不用去想，就是说单药的化疗可能都不太去做考虑，但是实际上现在化疗药的进步，对副反应越来越低，有效率提高有限，但是副反应是越来越低，也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耐受这个相对的这个化疗，而且你要是在有经验的化疗肿瘤内科医生的指导下，他比如他会调整剂量，会调整药物的数量，会选择药物的用法，然后给病人把那个副反应降低到最低，就是让病人既能够耐受这个药物的治疗，又能够减少很多的这个药物治疗带来的这个损伤。而且呢现在的肿瘤内科医生也越来越重视病人的生活质量，不会让病人死去活来的多活两个，就好不得他像我刚刚毕业30年前刚毕业去搞肿瘤的时候，病人所有病人床前抱着一个盆儿，然后那个吐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这样病人只多活了1个半月2个月这样的时间，这个现象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啊，经验丰富的这个内科大夫啊会选择一些适合个体的，这也算个体化的治疗， 对 吧？ 对，这个是医生其实能够看到，能够选择病人的这个，他有根据他的自己的经验和他一些观察还有一些状况，是尝试的给病人去试，比如他把剂量分解，就是说把一次量给的药给可能分解成几次给量，这样一次打完了病人有反应，我就后头就撤了，就不打了，等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病人能够既能够从药物治疗中获得利益，又不能够过多的伤害病人。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方教授一块来聊的主要是来聊这个三代靶向药哈，当然了这个传统上面的这个化疗哈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说我随便就是说我现在有医学的最新的进步了我就把这个放弃了省了，不行。 对 是吧， 这也是治疗的一个手段，而且也是一个基础的治疗手段。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检验出来如果有肺癌的话，还是去跟大夫去协商啊，去沟通。 对，去相当去做检测。现在的药物越来越多，包括免疫治疗的药也越来越多，那个你需要去再做跟大夫去做精准的去这个评估检测，然后适合哪个治疗你就去做哪个治疗，这个是最合理的。 所以今天我们跟方教授一块来聊哈，尽管三代靶向药已经进入医保，可能很多人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实惠哈，这是一个惠民工程，然后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更少的钱来治疗这个肺癌哈。与此同时，也不是说它便宜了，它最高级了，我们就首选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哈。 对，你那个如果说是你是适合的病人，你就应该首选，就应该用。但是如果你不是适合的病人，你该去做化疗，该去做免疫治疗，你就该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且已经吃着一代二代靶向药的人，如果有效的病人已经吃着，而且有效的病人不用急着去换三代的这个靶向药。但是你要是如果是初次使用的这个 EGFR 基因突变患者初次使用治疗的话，我觉得你使用奥西替尼是你应该是一个目前为止的最佳的选择。 就是第一次刚刚确诊， 刚刚确诊有敏感基因突变，那么使用 奥西替尼，也就是泰维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就是现在虽然进医保了，我看这个医保的适应症哈也规范的更加细致了哈。 对， 有些人会说，哎呀，凭什么他这个开同样一款药，他就在医保的这个负担这个范围之内，我也开这个药，我就不在，我就得自费哈？您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第一，他得是有标准的这个敏感的适应症，就是基因检测完了以后，他得有 EGFR19 啊。21啊，这个敏感的这个适应症才能入医保。 嗯， 第二件事情，如果你已经吃着一代药物，但是呢你呢进展了换二代药物，它需要做，也要做基因检测，有一个叫 T790M 的突变，这样的这个基因的突变才能够适应这个二线的医保政策，才能给你报。因为我们国家虽然把医保进来了，但是医保进了医保了，但是医保的这个适应症的管控会越来越严格的，就是你如果超适应症用药的话，第一，医保不会给你报销；第二，那个哪怕医生要给你开了，也要会相应的受 处罚。 如果给你开了那个医保报销的，第一，药房可能不一定能通得过，能取得了；第二，如果药房通过了取得了，那么医生也要相关受到医保的这个制裁，也就是管理更严格，使用更广泛，管理更严格。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同样一款药都在这家医院，有人就医保能够报销，我就不行啊。 对， 这个得看具体的适应症和你具体的检查情况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方健大夫，跟我们来聊了聊三代靶向药啊。当然还有很多关于这个药物治疗方面的话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继续请方教授来给我们介绍哈。 谢谢各位听众。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 现在啊，北京仿古的酒楼越开越多，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酒楼的老板啊，对老字号的酒楼的文化含义和文化符号，并不一定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个建筑啊也显得不伦不类，名字呢起的也是不伦不类。那北京的什刹海地区，银锭桥上往北就有一个清代中晚期式样的酒楼，叫月明楼。啊，其实这月明楼，我们熟悉传统文化的、听过传统相声的都知道，在哪儿啊？在前门外。